了，心里都某些挂碍不分轻功了，忽然不想纠结了，有点爱就不过是相互作用了，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普通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平行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如何定掉好曾相爱过的脸孔，恰好的距离，适当的保留，释放未来各自的梦。若不爱了，如何收拾好曾重叠过的生活，与其不舍过家人，从来的自由练习不爱的。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不同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平行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

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任性到没有行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 爱情是个梦，而我